开始继续讲接下来的这个代理告诉权人。那我们前面讲被害告诉权人，还有这个独立告诉权人，他们都是有怎样有独立的告诉权。但是在这边，假设是代理的告诉权，代理告诉权的话呢，233条第二项的规定，他说被害人已死亡者可以由配偶直系血亲、单亲等内旁系血亲、两亲等内姻亲或家长家属告诉，但是告诉乃论之罪，不得与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好啊，那之前我就讲过，告诉重要的话就是在告诉乃论之罪里面，告诉权的合法行使，它是一个诉讼条件，所以它才会重要嘛。但是这个但说的地方，他说不得与被害人明示的意思相反。好，从第一个从但说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为什么它被称为是一个代理的告诉权？代理的告诉权为什么？既然是代理嘛，代理当然是不能反于本人的意思啊，应该以本人的意思为重，对不对？好，但是。好，我们先不管说好这个代理的规定怎样，但是重点是这边会发生一件事情，会产生小小的让你们觉得莫名其妙的地方。看这个41页最下面这一段，本条立法跟前面的独立告诉权有所矛盾之处，矛盾之处在于哪里呢？被害人的配偶，尤其是被害人的配偶，其实好，配偶这边的问题最明显了。那第二层次的话，法定代理人跟直系血亲常常是重叠的嘛，那也会发生问题。不过至少在配偶这边比较明显，我们就单纯先讲配偶。好，假设今天被害人被害以后，他还活着的时候呢，这个法定代理人跟配偶都有独立的告诉权，他可以自己决定到底要不要提出告诉。但是假设好，这个被害人就是死亡了以后，配偶至少配偶这一块他的意思反而就要受到限制，也就是有本条但说之适用，他就从一个看起来就是等于说从一个独立的告诉权转为变成一个代理告诉权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合理，其实就是可能会有点就摸不透到底实务上的立法是有点欠考虑还是怎样。讲具体一点，假设今天一样，假设今天我娶了老婆，开心。好，假设今天我娶了老婆，然后结果这个新婚之夜呢，然后我就被人家捅了一刀，哇，天哪，刚娶老婆就被捅一刀，不过娶了老婆还是很开心。好，被捅了一刀以后，哎呦，我就在流血啊。但是这个捅我一刀的人是谁呢？可能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就觉得说，啊，算了，这个他也待我不薄，捅一刀好像不太好，好，啊，算了，假设我就不想对他提起告诉好了，不选这样子。好，那结果这个流血，然后隔天呢，我不要让我的死亡跟他的犯罪有关系哈，结果隔天我就被出了车祸被撞死。好，那本来我在生前的时候，我是表达说我不愿追诉的意思，然后结果在我，但是假设这时候啊，我老婆她已经结婚登记了，所以她是我老婆，是配偶。配偶的话，她本来有独立告诉之权，在我死前她一直都有独立告诉之权，所以她可以自己决定，到底要提起告诉我还是不要提起告诉。但是在我死后，我死亡的那一瞬间开始，她就转而要变成这个，好像是代理告诉权人，就变成这个233条之第二项。而且会受到但说的限制，就变成说好，那假设我已死了，然后他就不能反于这个被害人民事的意思。对，那这样子的话，到底我们要认为说这时候配偶还是有一个独立的告诉权，还是认为说配偶这时候只剩下这边的代理告诉权，而不得与本人的意思相反？那这时候就会产生问题啊。那实务上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案，至少我查不到这样的案例啊。只是就想说，光是解释反条的解释上就会有问题了，那实务上会不会更有问题呢？那，就是这边反条可能会有问题，大家自己注意一下，41页这边，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第42页，等一下。 四十二页这边限定告诉权，限定告诉权是指什么？指某些犯罪的话，它只有特定的人可以提起告诉，就是不能适用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包括被害告诉权的规定，包括那个独立告诉权的规定，它只有哪些？只有这个限定告诉权，就是234条第一到第三项这些特别规定底下，这些犯罪只有这些人可以提起告诉。好，第一项230条的妨害风化罪，其实它就是什么？我们直接看下面，它就是什么？血亲性交罪。血亲性交罪，它只有本人的直系血亲尊亲属，或是配偶和他的直系血亲尊亲属可以提起告诉。除了这些以外呢，通通不得提起告诉。血亲性交罪大家熟不熟？应该不熟哈。对，他说好像是3性等以内的话，那性交的话就会成立犯罪，它是一个妨害风化罪。230条，会不会考出来呢？我第一次考研究所，然后有报政大，然后他竟然就是真的考了血亲性交罪，哇塞，很酷哎，真的，对，然后就是在那边当场有点傻眼，但是我也想到，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在考场十分扼腕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刚好啊，那一年那个政大考研究所的前一周，他们办了一个叫做刑法周的活动。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位老师就发表了这个关于血亲性交罪的可罚性之类的吧，关于这个犯罪的评审，整个的评审。然后一方面就庆幸说，我至少还有稍微瞄一眼那个文章。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扼腕说，为什么我不好好看？然后就在考场带着怨怼的心情，然后就写完了这个血亲性交罪，对。这只是抱怨一下，为什么我当初不好好看呢？就是有时候考试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考运真的很重要。有时候考试就是明明你那个考试会考出来的东西都在你手上，但是你考试的时候没有想到，或是没有去多看他一眼，然后就会差很多分数，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情。哎，对了，大家去报名了没有？那个像司法官啊，然后之类的考试，司法人员的。考试今年报名期间到礼拜五，还没报的记得去报啊。对，就不要想，今年录取多少？今年录取75个人嘛，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少，但是已经比去年多5个啊，对吧？而且就是有时候考试这种东西啊，你不要看75个就想说啊，我一定没希望。没有，考试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你这个真的就是前面你就很强的，你一定考得上前面75个啊，对吧？有时候你就是碰碰运气嘛，就是让自己至少就是有一定的资格，然后可能运气好一点，然后就蹦上去，然后你就跑到75名之内，然后你就成为司法官，那个这个这辈子就暂时至少是衣食无虞啊，对啊，就是你要至少让念书，然后至少要报名，让自己有这个资格哈，就不要想说不要去考啊，不要练习那个小小的报名费这样子，对啊，那一点钱拿去练个笔也好，对啊，我刚刚讲什么哦？我觉得考试这个东西啊，其实有时候就跟你在，我想对我好像不太合适，就有时候就跟你在追女朋友一样，你就是有时候你就付出了很多心力啊，但是却未必能够得到那个你所期待的那个报酬。但是问题是你不付出的话，你会期待说那个可能私讯所自己来求你进去私讯吗？你会期待说律师公会求你去当律师吗？不行啊，你还是要努力啊，就是至少让自己有那个资格，对。然后有时候可能念书的时候会觉得，尤其准备国考啊，临近国考前一两个月很容易崩溃啊，对吧？这时候就是告诉自己说，好，继续撑下去，反正多努力一下，就多一分机会可以抽到那个，今年律师还是一样嘛，会录取总共大概11%的人嘛，对不对？对吧？就是要抽进那个11%，其实，对吧？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没有，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啊！11%其实是个很大的数字，尤其是里面有很多人是去帮你考试的，意思就是可能还没念书，然后就去帮你们就去考医师，而且还从头考到尾，对，或是考上的进去还愿的，这种人真的很多，所以实际的录取数字绝对不止11%。对，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哈，就是。然后也要相信自己考得上，要有正向力。对，我干嘛讲这个啊？反正就是记得要去报名。对。 好，当我们讲血亲性交罪，血亲性交罪，然后只有本人、配偶或是他的直系血亲分亲属可以做告诉。那再来第二项，231的第二项，234的第二项，他说刑法第239条的妨害婚姻家庭罪，这条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通奸罪。通奸罪的话，只有谁可以告诉？只有配偶可以告诉。然后240条的第二项，妨害婚姻与家庭罪，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合有有配偶之人罪，它也是一样，只有配偶可以告诉。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假设看到这三种犯罪的话，那就直接想到说，好，234条第一到第三项，只有这些人可以告诉，你也不用花心思去判断说谁是直接被害人，也不用花心思就判断说提出告诉的人到底是不是被害人的这个法定代理人或是配偶等等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因为只有234条所规定的这些人可以提起告诉，那就是看这些人要不要提起告诉而已。好，限定告诉权人其实就是很简单啦，只要记得那个法条，到时候知道到哪里去翻就好了。那再来我们看补充告诉权，补充告诉权的话，这边其实就是看法条就好了，它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地方。但在定犯罪本来的告诉权人不变或是不能行使告诉权的时候，第234条第四第五项它规定的东西，学说上称它叫做补充告诉权。刑法第298条这个妨害自由罪，他说被利用人的直系血亲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易得告诉，他是易得告诉。然后下面刑法第312条是侮辱诽是诽谤死者，诽谤侮辱死者之类的吧，对，所以说遗失者的配偶然后等等等这些人可以告诉。那这些的话就是一些特别规定，这个第四部分的限定告诉权人跟第五部分的补充告诉权人，这边其实就是看234条的法条就把它看熟，然后知道要到哪里去找，知道有哪些犯罪是用这样子限定告诉权人补充告诉权人的规定，其实这样子就够了。再来我们讲很明显的比前面两个部分重要的这个东西，叫做指定告诉权人。指定告诉权人的话，你们可以打个括弧后面写什么？写代行告诉。好，一样，我们先来看这个法条。他说，告诉乃论之罪，没有得为告诉权，得为告诉之人，无得为告诉之人，或得为告诉之人，不能把它圈起来，不能行使告诉权者。第一个，无把它圈起来，无得为告诉之人，或是得为告诉之人，不能行使告诉权者。总之就是没有人可以行使告诉权，然后他又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的话，该管检察官圈起来，可以依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指定代行告诉人，第236条第一项。他这边有一个233条第二项代书的规定，这边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在那个代理告诉权那边代理告诉权人不得违反于被害人本人的意思，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准用。好，那这边指定告诉权人，他是说告诉乃论之罪，假设今天就是真的没有人可以提起告诉的话，那这个告诉乃论之罪国家有没有办法去追溯他？当然就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告诉乃论之罪之中告诉权的合法行使，刚刚讲过告诉权的合法行使是告诉乃论之罪要去做追溯的一个什么诉讼的要件、诉讼条件嘛。假设今天根本没有经过告诉的话，然后侦查中检察官会做不起诉，然后审判中法院会做不受理判决。那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说，假设告诉乃论之罪然后又没有人行使告诉的话，一定没有办法追溯犯罪。但是有时候就是检察官啊，就是很想追溯这种犯罪嘛。那在这种 没有人可以提起告诉的情况之下，检察官要怎么做呢？检察官他可以指定用使用这种指定代行告诉人的方式，然后就是找一个人来行使告诉权。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啊？我自己觉得会有点奇怪啊。不过就是一方面你就想说啊，告诉乃论之罪，那不是应该就是要有告诉权人的告诉那才能追诉吗？那这时候检察官指定一个代行告诉人，好像是就变成说实质上其实就是变成检察官在做这个告诉的意思，会不会？会啊，对啊。那会不会觉得奇怪？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反面来想，假设没有这样的规定的话，那所有的告诉乃论之罪，然后不管是因为任何原因然后没有办法行使告诉权的话，那这个告诉乃论之罪完全的就无法被追诉，然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的行为人，这个犯罪人啊，他就完全可以逍遥法外。那这样是否合理呢？反面来讲，这样好像也不是完全合理。不过到底用哪一个方式比较恰当，那其实这是一个立法者的裁量啦，所以我在这边也不便多表示意见，没有，没必要多表示意见，所以我们就姑且来好好学这个规定吧。那它会有一些的争议，所以大家来看哈。假设告诉乃论之罪，没有得为告诉之人，或是得为告诉之人不能行使告诉权的话，无法同时诉讼要件，那这时候检察官可以指定代行告诉人。那当然它有几个前提要件，第一个必须要是什么告诉乃论之罪，续为告诉乃论之罪才可能指定代行告诉人。假设今天他不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告诉乃论之罪的话，检察官有没有必要去指定一个代行告诉人来充实诉讼要件？不需要。为什么？假设今天是非告诉乃论之罪的话，根本不以一个告诉权的行使为这个诉讼要件，所以非告诉乃论之罪不适用本条之规定。那下面这个94年台北字第五号判决，他说什么？看作体字的部分，检察官指定代行告诉人的指定方式并没有限制，现行法明文刚刚大家也看到并没有限制，他就只说可以指定代行告诉人。但是假设检察官以书面的命令批示都没有不行，但是假设以言辞指定的话，本则判决他认为说应该要记名与笔录，使生指定之效力。那这个只是一个，其实应该算是一个事后证明的问题而已吧，我是这么觉得。好，那再来，刚刚讲第一个要件是必须要告诉乃论之罪嘛，第二个要件是什么呢？是必须要无告诉权人或是告诉权人不能行使告诉权，无告诉权人或告诉权人不能行使。那一样无跟不能的解释会重要，等一下我们有时间的话来解一个题目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好，这个代行告诉权的规定啊，基本上它是一个补充性的规定，就是必须要在这个真的没有办法，那就是没有得为告诉之人或是得为告诉之人都没有办法，事实上不能行使这个告诉权的时候，检察官才可以指定代行告诉人。那假设今天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就是有那个得为告诉之人存在的话，而且这个得为告诉之人也可以行使其告诉权的话，那检察官他就不能指定代行告诉人，否则根本就是无视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的规定，甚至于无视于这个告诉权的规定，告诉权的意思嘛，对不对？好，这边有附带一题，就是说检察官指定代行告诉人之后，这个代行告诉人不可以再委任代理人进行告诉。本来的话哦，就是告诉权人他可以委任告诉代理人，在236条之2里面有这个委任告诉代理人的规定，但是这个代行告诉人他不可以再委任代理人进行告诉。为什么呢？因为检察官在这个指定代行告诉人的时候就应该已经会考虑到一些因素，像是说他是不是方便到法院去进行这个告诉的动作，到这个检察官那边去进行告诉的动作，那会考虑到说他的身心状态啊，然后是否适于提起告诉。所以检察官在指定的时候，他不可以随便指定说一个 一个痴患儿啊，或是自闭症的宅男啊，像是我本人啊，对吧？他不可以指定说这种不太可能期待他事实上去行使告诉权的人来做代行告诉。那所以他既然指定的是一个可以行使告诉权之人，他那个这个代行告诉人就不得再委任代理人进行告诉。然后再来第二点要强调的就是说，好，虽然检察官指定一个代行告诉人以后，这个代行告诉人还是必须要去做一个告诉的动作，不是今天检察官指定的就视为说他已经提起告诉，绝对不是哈。所以这个告诉，这个代行告诉人啊，他还是要去向检察官或司法检察官行使其告诉权，而且这个告诉权呢其实跟其他的告诉权无异，像是他受到这个告诉期间的限制，那告诉期间的起算的话呢，其实就是应该是要从这个指定告诉人的那个时候开始。怎么说呢？我们看下面90年台上第1113号判决的最后面粗体字的部分。好，前面是在讲指定这边就是一个指定代行告诉人的情形，然后在这个情形之下，其告诉期间应自该直系血亲得为告诉，也就是检察官指定代行告诉人时期于六个月内为之，方符合立法之本质。怎么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解释呢？好，我们刚刚讲说这边的指定代行告诉人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必须要符合两个情况。第一个是，反条用语是，哦对，两种可能情况嘛。第一个是无得为告诉之人，第二个是得为告诉之人不能行使告诉权。那本则判决它的解释方式它是怎样？它就是说自该直系血亲得为告诉，它本来有一个直系血亲它是得为告诉之人，但是它不能行使告诉权，所以它指定一个，那因为欠缺能力不能行使告诉权嘛，所以这时候指定一个代行告诉人。所以它的起算方式呢很有趣，它是用指定代行告诉人的那个时候，他认为是这个得为告诉之人可以行使这个告诉权的时候开始起算。我是觉得还蛮冗的这样的解释方式，因为所以这个大家看一下第237条，他说告诉乃论之罪，其告诉应自得为告诉之人知悉犯人之时起。得为告诉之人知悉犯人之时起，然后这边他又是该怎么讲？今天这个直系血亲那个人啊，本则判决中直系血亲那个人本来是不能行使，但是今天他有一个代行告诉人，好，他这边的判决好像是把这个代行告诉人本身啊视为是这个直系血亲，就是原本有那个独立告诉权的这个人呢，他的一个手足他的机关一样的方式吧，就是认为说这个代行告诉人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可以行使的时候，虽然就是认为是这个直系血亲，就是原本的独立告诉权人他知悉而且可以行使的那个时点，所以就从这个时点开始起算237条这个六个月的告诉期间。所以这个指定代行告诉人他的告诉期间的起算其实不用那么麻烦解释啊，他就是从指定的那个时候开始起算嘛。因为为什么本来就是要么就是无得为告诉之人，要么就是得为告诉之人不能行使嘛。那所以其实你今天就是解释上，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指定代行 告诉指定代信告诉人的指定的那个时候，然后认为是这个237条第一项这个就是德威，就是使他成为这个德威告诉之人的那个时候，那这样子就可以解决这个六个月的问题啊。那边解释上有点迂回啦，我是觉得没意义啊。好，听不懂的没有关系，重点就是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指定的那个时候开始起算六个月的告诉期间。刚刚那是第一个重点，从指定告诉人的那个时候开始，指定代信告诉人的那个时候开始起算期间。然后第二个重点叫做第44页这边，指定代信告诉人他没有撤回告诉的权利。撤回告诉的规定在第238条，他说告诉乃论之罪，告诉人在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可以撤回其告诉。好，这时候问题就是什么？代行告诉之人，今天这个代行告诉之人，像这边我们所讲的代行告诉之人，他到底是不是238条所讲的这个告诉人呢？实务上呢，他是认为说这个代行告诉人并不是这边所讲的告诉人，因为他只是代行这个，他等于说是这个代行这个德威告诉之人他的一个权利，可以这么说，代行德威告诉之人之权利，所以他本身并不是告诉权的权利人，他不是一个告诉权人，所以他不得撤回告诉。下面这个93台北196号判决，他说出题字，得撤回告诉之人，一有告诉权，第一个有告诉权，第二个而且是有告诉权又实行了告诉的那个人为限，代行告诉人并不包括在内。怎么说啊？我后面应该还有再找告诉的撤回哦。有，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个撤回的问题。那总之这边呢，得撤回告诉之人以有告诉权人而且实行告诉的那个人为限，代行告诉人不包括在内，所以这个代行告诉人呢没有撤回告诉的权利。然后刚刚我们有讲这个236条的第二项准用233条的第二项，也就是说这个代行告诉权人的代行啊，他还是会受到这个被害人民事意思的拘束，民事意思的拘束。好，这边讲一个问题，我那时候做讲义的时候很困扰要不要整理上去，后来决定不要。假设今天本来好，这个甲因为某些缘故呢，他有这个告诉权，但是他怎么了？他可能突然中风昏迷在医院里面，然后就一个告诉乃论之罪，没有德威告诉之人，或是德威告诉之人，这个德威告诉之人他昏迷了，他不能行使其告诉权。好，那时候检察官看到这边有告诉乃论之罪，但是没有可以行使告诉权的告诉权人存在啊，所以他就做什么？指定代行告诉人嘛。他指定了一个代行告诉人以后，然后呢，这个指定代行告诉人就行使告诉权，然后呢，那这个告诉乃论之罪当然就进入法院审判之中了嘛。好，那我们假设简单一点的情况，在法院的审判之中，昏迷的人醒过来了，这个德威告诉之人原本的告诉权人他醒过来了，然后他说我不想要去追溯这个告诉乃论之罪啊。那这时候第一个问题，大家觉得他可不可以去撤回代行告诉人的告诉，可不可以？实务上的看法认为说不行，认为说这个德威告诉人不能撤回代行告诉人之告诉。为什么呢？第一点，他虽然是告诉权人，但是他没有实行告诉。我们说 告诉德川会德川会告诉智人，刚刚这个九三台北一九六里面有讲到，德川会告诉智人已有告诉权，而且他要实行告诉权，必须要去实行告诉权的人，他才能撤回告诉。那今天他在那边昏迷啊，这个代行告诉人，他虽然去做了告诉这件事情，但是他在那边昏迷，他有告诉权，他没有实行告诉权，所以他没有撤回的权利。实务上这样解释，但是第一层次他不得撤回。但是第二个层次，刚我们讲到236条的这个第二项单，第二项准用那个233第二项单书嘛，就是说不得反于被害人本人的意思，对不对？好，假设今天这个原本的这个被害告诉权人呢，他做什么？他有明显的明示出他不愿追诉的意思，这个但这个代行告诉权、代行告诉人。他行使这个告诉权却是违反这个被害人的意思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虽然说这个被害人他不得去撤回，不得撤回，但是第二个层次，这个告诉权非合法。这个告诉是指什么？换个颜色好了，今天都用白色。这个告诉是指哪一个告诉？是指前面这个代行告诉人。代行告诉人是告诉不合法，不合法的理由在什么？236条的第二项准用。233这个单书是第二项吗？对，第二项单书他反于当事人意思，反于这个被害人意思。虽然他不得撤回，但是这个告诉不合法，所以呢，一个告诉乃个人之罪里面的告诉不合法，法院要做什么判决？还是一样303条的第三款的不受理判决。好，那总之是这样的解释方式。为什么不整理到讲义上呢？因为其实实务见解啦稍微有点分歧，他们都是用讨论法律问题的方式在讨论。那我就想说，好啊，那既然那个各个地院讨论法律问题的结论不太一样，那我来找再看看有没有判决好了。但是问题是没有真的看到有这样的判决吧。对，所以最后决定不整理上去。不过在这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假设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们可以用怎样的解释方式来处理之。好，在44页的下面，我们讲这边的标题，我给配偶之告诉权。配偶之告诉权，好啊，可能会有人看到这里有个疑问。刚刚我们又讲了独立的告诉权人里面，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跟配偶有独立的告诉权，也讲了在代理告诉权里面，配偶在被告死亡，在被害人死亡之后，配偶会有代理的告诉权，然后不得与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那这边为什么突然又跑出一个配偶之告诉权？配偶之告诉权呢？这边算是一个把前面的东西我们做一个整理的方式，因为前面提到配偶的其实有三个地方，第一个独立告诉权的规定，第二个代理告诉权的规定，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刚刚我们讲限定告诉权人那边，限定告诉权人那边它是通奸罪里面只有配偶可以提起告诉，第234条第一到第三项第一到第三项里面的配偶告诉权之规定。好， 那我们就把配偶的告诉权来稍微整理一下哈。配偶告诉权的取得其实有两种管道，可以说有两种管道，我们要区分说它到底是透过哪一种管道而取得的。好，我们可以区分成哪两种管道？第一个叫做被害告诉权人，被害告诉权人，像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234条里面所讲239条通奸罪的规定，为什么只有配偶可以提起告诉？这时候配偶是基于怎样的立场得到这样的告诉权？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被害告诉权的特别规定。被害告诉权的特别规定，在239条的时候，只有配偶这个被害人呢，他可以取得这个告诉权。所以被害告诉权人，我们称它是一种直接取得。配偶本身就是被害人，而且该被侵害的法益呢，是以配偶的身份存在为前提才被侵害的。像是我们刚刚讲通奸罪啊，通奸罪的配偶啊，当然是配偶才会受到这样的侵害啊。那你今天只是单纯的男女朋友的话，然后女朋友跑去偷吃，跑去劈腿，也是没办法提起通奸罪去告诉的，这真的是很哀伤的事情啊。不是啦，就是刑法的牵一线嘛，这当然的。好，然后这边呢、因为它是一个犯罪对，它是一个被害告诉权，被害告诉权的规定呢，所以重点是什么时候他要是配偶？重点是在犯罪的当时他必须要是配偶，对不对？所以像是通奸罪这个234条里面通奸罪的规定啊，然后240条这个第三项240条第二项这个合诱有配偶的合诱有配偶之人罪，他也是在犯罪的当时啊，那个配偶才可以行使这样的告诉权，而且他不以告诉的时候，不以行使告诉的时候具备配偶的身份为要。怎么说？像是这样子讲好了，之前啊，这样应该不会有泄人隐私的问题。之前我家隔壁的邻居啊，他就是知道我考上律师啦，先来恭喜我，恭喜我的同时呢，又来问一个法律问题，就是他觉得他老婆啊，就是在，反正就是有通奸的事情啊，不要找太细好了，就是有通奸的事情啊，然后他又想要诉起离婚，但是又想要告他老婆通奸，他就问我说，假设我诉请离婚的判决先下来，我到时候会不会就没有办法告我老婆通奸？对，那大家觉得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他假设是这些事情都属实的话，他是一个被害告诉权人，那重点是什么？他老婆通奸的当时有配偶关系的存在，那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被害告诉权。然后就算之后离婚怎样的，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告诉权有没有在6个月之内行使。对，但是他问我的时候，其实他老婆已经通，他说他老婆已经通奸了1年多，对，所以是在那个之前的事情，所以不管怎样他无法提起告诉。好，总之这边的话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犯罪当时这个配偶身份的存在。所以之后就算他已经诉请离婚啦，然后他想再提起告诉，可不可以？可以，那只是要注意不能违反这个6个月告诉期间的规定。然后再来第二种叫做犯罪告诉权人，这个名字我是觉得不太好，不过学者书上这样讲，我就用这个名字。犯罪告诉权人他是一个间接取得，就是像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233条这个独立告诉权的规定，他这个配偶当时并不是基于一个犯罪被害人的关系而取得告诉权，而是怎样？而是基于说他跟被害人之间的这个配偶的身份关系而间接取得一个这个告诉权，间接取得一个独立告诉权。像这种的话呢，它就是以什么时候的身份为准？这种告诉权的行使是以告诉时的身份为准。所以犯罪以后，配偶的身份假设已经丧失者，他就不能合法行使告诉权了。 其实简单一点来记，原则上就是看什么，我们刚刚在讲独立告诉权的时候，原则上就是看告诉的时候嘛，所以这边其实是一样的论述啊。我们刚刚在讲233条的时候，不是讲说要看的是告诉新式告诉权的时候的那个身份吗？对，那只是这边配偶的话，因为它有两面，它另外一面就是说它可能是基于犯罪告诉权，基于犯罪就是他是犯罪被害人的关系而取得告诉权，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要认为说他是要用那个犯罪时的身份来判断。好，再来我们讲第45页。刚刚我们已经讲完所有的关于告诉权人的规定，所有关于告诉权人的规定，那这边的规定啊可能会稍微有点杂，但是我觉得我想的应该把它分得还算清楚，那大家回去再多看一下条文，应该就是整个可以弄得很熟悉了。那再来我们看第45页关于告诉的期间的规定。其实告诉之期间啊，刚刚我们已经提出告诉期间的法条很多次了，237条嘛，这个告诉乃论之罪，告诉应该要自得为告诉之人知悉犯人之时起，然后在6个月之内为之。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6个月的告诉期间的规定，237条第一项6个月期间的规定，而且只有什么告诉乃论之罪才会有这个告诉期间的问题，那非告诉乃论之罪就不用担心这个告诉期间的问题了。好，那再来45页下面这边我们要讲的不是6个月的事情，原则上大部分都不是6个月的事情，而是一个告诉时间从何时开始起算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刚刚看到第一个它叫得为告诉之人知悉犯人之时的那个时候那个时点开始，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什么叫做得为告诉之人。得为告诉之人，好，来第一个这个，好，得为告诉之人我们分两个，第一个固有告诉权，第二个代理告诉权。那固有告诉权人的话包括什么，其实就是独立告诉权，就是包括被害告诉权人，被害人本身，还有他的法定代理人，他的配偶，这些都是所谓的固有告诉权。所以他们的起算都是分别依那个人，就是被害人或是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是被害人的配偶知悉的时点开始起算。那下面代理告诉权人，既然说是代理嘛，代理的话那效果当然是归于本人。那假设本人已经知悉在先，但是后来被害人知悉在先，我们看刚刚是哪一条，第这个代理告诉权人是在第233条第二项嘛，他说被害人已经死亡者，然后得由这些一定的这个代理告诉权人然后去做这个去做告诉的事情。那假设被害人在死亡之前，被害人已经知道已经知悉犯人，那请问是从被害人知悉的时候起算呢，还是从被害人死亡而代理告诉权人取得代理告诉权知识起算，他是从这个被害告诉权人，被害人知悉犯人知识起算，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代理告诉权人本质上他就是代理那个被害人在行使其告诉权嘛。那所以好，那今天一开始这个被害人就死掉了，这个被害人就知悉啦，那知悉了马上就应该开始起算啦，那不会因为他事后的死亡怎样的而使得这个告诉期间呢，就这个权利这个告诉权的期间受到影响。所以这边这个填被害人或是被害告诉权人。再来刚讲的是得为告诉之人有这两种，然后再来得为告诉之人知悉犯人之时，知悉犯人之时，所谓的知悉要达于第一个告诉权人主观上确知，这个就是对知悉的解释，他要达到一个告诉权人主观上确知的程度，他只是轻微的怀疑啊，然后 一间衣柜的，那些都不算，它必须要有到确知的程度，就至少，至少有相当理由相信说啊，真的就是这个人去犯罪，那时候才能起算，好吗？好，那第二个说什么？犯罪行为业已完毕，行为也就是行为终了的时候才能起算。这个东西其实跟知悉不知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边呢、吴宁说是一个那个。上次尤其像继续犯罪嘛，我们说继续犯罪会是持续一段期间的，对他，所以应该要到行为终了的时候才能开始起算这个告诉期间。所以好，今天一样嘛，我绑架一个小女，我不要绑架小女孩好，对，反正就是一个继续犯罪、事情俱进罪之类的。好，那他做下去以后，不能从一开始就起算那个犯罪期间，而是要从就是那个犯罪的最后那个时点，就是就算今天犯罪行为，好，画一条线好了，来，这个东西叫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从这个时点开始一直下去，然后到这个时点结束，然后今天。好，那可能有告诉学人在这时候知悉了，在这个时点知悉这件事情，那起算是要从这个时点开始起算，还是这个时点开始起算？一定要到犯罪行为终结的时候才能起算，这是实务的见解，所以还是要从这个时点开始起算，六个月的期间，就是这样子而已啦，没什么特别难的。好，那再来46页这边，46页这边一翻过来就看到一个空格，来，请问十日应不应该算入？应不应该？请问民法的规定十日要不要算入？民法规定的话十日不应算入，那你们看民法119条，他说法令然后审判法律行为锁定7日期间，除了特别定另外计算依本章的规定，然后原则上是不应该算入嘛。但是本法第237条第一项他说什么？告诉应该要自得为告诉之人知悉犯人之时起，实务上认为说这个知悉犯人之时，它是一个这个民法的特别规定，它是一个这个刑诉法上起算告诉期间的特别规定，所以就是十日亦应算入，写十日亦应算入的意思，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那一天就开始计算六个月。再来，告诉期间的计算是分每一个不同的告诉权。这边是，这个他是讲数个告诉权人的告诉权期间啊。不过我觉得讲告诉权人不如直接讲数个告诉权的告诉期间，因为讲告诉权人的话，有时候会因为代理的关系而让大家产生有点混淆，像是我们刚讲的代理告诉权的问题。那直接讲那个告诉权本身的话，这样会比较清楚。好，总之今天有好几个告诉权，像是今天你看被害人有被害告诉权，然后独立告诉权人，包括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跟配偶，他们都已经有独立告诉权，这样就几个，三个。好，假设单身的话只有两个。对，好，那今天这三个东西全部都是独立起算，所以这个三个告诉权之间不会互相影响期间之计算，然后提出或是撤回也是都不会互相的影响，他们都是怎样独立的告诉权嘛，只要记得它是独立告诉权，他们都是分别不同的告诉权，那就知道了，那就知道说这个告诉期间的起算效力及不及于他人，绝对不及于他人哈。来，再来，共犯的告诉期间，这边会牵涉到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个告诉不可分的问题，告诉不可分的问题。那共犯的告诉期间，我们 不管现在先讲掉好了，对共犯的义人已经不得告诉，对其他共犯还可不可以告诉？像是今天明明就有甲、乙、丙三个人犯罪，结果我一开始只知道甲有犯罪，但是我后来过了两个月我才知道乙犯罪，再过三个月我才知道丙犯罪，那请问，那当然我先知道甲犯罪，那甲的告诉期间一定先到六个月嘛，对不对？那假设我在甲告诉权人对甲已于告诉期间之后，还可不可以对乙、丙行使其告诉权呢？肯定说认为说这个一告诉不可分的原则啊，这时候对一个共犯共犯之一人，对共犯之一人已经不得提起，对共犯之一人哪个？对共犯之一人已经不得提起告诉的时候，对其他共犯呢也都不得提起告诉，这肯定说就是部分，就是传统学说，应该是朱时炎老师的书吧，好老。对，那他说一告诉不可分原则，对于其他共犯自己不得告诉。好，那这边也有一个院字2261号解释，旧的是你们只要看到院字的什么解释的话，基本上都是还蛮旧的那种见解啦。好，他这边也说什么共犯，他这边说这个他是在讲说纵容跟诱诉的问题，其实不得告诉要是有告诉权人对于共犯一人诱诉，按照告诉不可分的原则，对于其他共犯自己不得告诉，但是告诉期间跟这一个的规定是否相同，跟这边的告诉不可分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其实这边就是在争执说告诉期间有没有告诉不可分原则之适用。对，那实务的话现在是采什么，他是采一个否定说反对说，他认为说结论就是啦，结论就是告诉期间跟这个告诉不可分其实就是两回事。等一下我们讲到告诉不可分的时候，告诉不可分其实是在讲说你是提起告诉跟撤回告诉，提起跟撤回是不可分，那告诉期间要不要不可分是另外一回事，好吗？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详细讲其内容。好，最后还有一个322条规定，他说已经不得告诉之人，他也同时不得再行自诉，这是避免说啊，这个有人迟误了告诉期间，不能提告诉，然后他说没关系，那这时候反正我是犯罪的被害人嘛，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那我再来提个自诉好了。那第322条规定，他说于告诉期间者也不得再行自诉。好，那这边的话，因为还蛮多就是杂七杂八的规定啊，所以练起来的话会有点烦，对，应该也没有很难，所以就是练过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那再来第47页，我们讲告诉的程式。那告诉的程式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讲告诉的定义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它的告诉的程式了。告诉受理告诉的机关，告诉应该以什么书状或言辞向谁为之，向检察官或是司法检察官为之，242条第一项，向检察官或司法检察官为之。然后他的程式呢，应该以书状或是言辞，然后假设是以言辞为告诉的话，应该要记名笔录，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某个判决里面所提到的东西一样。好，那这边既然有一个这个应该制作笔录的规定，那假设今天没有制作，就是以言辞为之，然后没有制作笔录，这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会不会产生这个不发生告诉效力的问题呢？下面这一则判决就是说他还是一样发生告诉的效力。他说如告诉人以言辞向该管公务员表明告诉的意思而履行合法的告诉程序，纵为书记官或司法检察人员之该管公务员未依法制作笔录，没有依法制作这个关于告诉的笔录，其告诉仍能发生告诉的效力，自非得以公务员之疏失怠惰为其告诉不合法定程式，或以为其告诉论影响告诉人的权益。重点就是反正今天书面言辞，不管是用书面的方式或言辞的方式已经提出，那就已经发生告诉的效力，那之后 那个公务员没有记名笔录的话，那是公务员自己的问题，跟这边告诉有没有合法提出呢，其实是两回事。再来我们看到第48页的部分，告诉了代理。刚刚我们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做代理告诉权的规定，233条那边关于那个代理告诉权之规定。那边的代理告诉权呢，跟这个233条第二项代理告诉权跟这边告诉的代理呢，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吗？不是，他们是两回事。前面代理告诉权人，他是说关于被害人死亡的时候，然后其他人可能就是得到那个，就是可以代理这个被害人的告诉权人的问题。那这边的话是一个告诉代理，它是一个议定的代理。他是说告诉可以委任代理人为之，告诉得委任代理人为之，但是检察官或司法检察官认为必要时得命本人到场。好，这个236条之一的规定，告诉可以的委任代理人为之，就是所有的告诉权人，基本上独立告诉权人一定可以委任代理人行之。然后代理告诉权人可不可以呢？代理告诉权人可不可以委任告诉代理人呢？这实务上的话好像也是认为说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刚我们所讲的这个指定代行告诉人他就不能适用这个委任告诉代理人的规定。好，那下面还有一点简单的说明，大家给自己看。好，再来告诉的能力，什么人？我们一开始说告诉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意思表示嘛，是一种意思表示。那这个告诉能力跟行为能力有没有关系啊？跟行为能力有没有关系？我们说民法上的行为能力，那民法上行为能力其实是一种什么，就是对于财产然后有什么处分啊，然后之类的意思表示的，所谓的意思表示到底有没有效的问题嘛。但是这边的告诉能力呢，跟民法上所讲的行为能力并没有关系，他只要告诉权人了解到告诉的意思，然后可以表达追诉的意思，然后就是有这样的意思能力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告诉能力跟行为能力并没有关系，重点是在什么？告诉权人有没有意思能力，就是当时是否清醒，然后如何的。下面这则28年余上68判例，其实就是在讲说告诉能力跟行为能力没有关系。好累哦。然后再来我们看看新闻笔录的制作的话，大家就自己看一下啊。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告诉的补证，六，告诉的补证的地方。好像今天告诉乃论之罪起诉的时候，我已经告诉，然后在审判中发现，那这时候得为告诉之人可不可以去补证告诉这样的一个诉讼要件呢？其实我们之前在诉讼条件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一则判例了，就是说关于这个诉讼条件补证的问题。那时就是以这个告诉的补证为例，那时候我们没有特别讲，但是这边会讲得更清楚的，就是说刚刚我们不是讲说告诉的受理机关是谁，是检察官或者是司法检察官，那所以你对法院去补行告诉有没有用？告诉对法院提起没有用啊。为什么？因为法院并没有受理告诉之权限，只有检察官或司法检察官。所以虽然在审判中实务认为怎样，实务认为可以补证告诉的诉讼要件诉讼条件，但是那你还是一样要符合其他告诉的规定，那就是像是受理机关应该是检察官、司法检察官，你只能以言辞或书状向这个检察官或司法检察官提起，这样才会是一个合法的告诉补证。好，讲得好累，喝个水。大家有感受到我在赶进度的那个压力吗？应该还好吧。再来我们看49页上面附条件或是附件式的告诉。第一个我们讲附条件的告诉，假设今天告诉附条件，那这样的话可不可以是认为是一个有效的告诉？是不是一般都认为说绝对不是一个有效的告诉。附条件的话像是怎样，像是说 下想不出来，好吧，算了，我们先不要理他。反正不条件跟不限制，大家民法学那么多，条件跟限制应该比我熟嘛。对，我现在想不到好笑的例子。对，我想例子都是在讲有没有好笑的例子啦，没有的话就算。对，然后再来附条件的告诉，就是不能认为是有效的告诉。但是附限制呢？附限制的话就是认为那个限制的部分没有效力，但是所提出告诉的部分仍为有效的告诉。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附条件的告诉的话，它是就是要不到底要不要，就我们说告诉是一个意思表示嘛，一个表示请求追溯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但是这时候到底要不要告诉这件事情，这个告诉权人根本连这件事情都还没表达清楚，所以附条件的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认为说这个告诉根本还没有发生效力。但是假设是附限制呢？附限制的告诉就是说，好，那我今天就是告诉了，但是我想要有一定的限制，就是限制告诉的效力，那可不可以做这样的限制？这时候第一个层次就是说，这个告诉权人表达请求追溯的意思表示其实已经明确了，那只是他想要做一些限制。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认为说，这个所附加的限制啊，那因为法律上这个告诉不应该可以附限制，所以这个限制部分无效。但是因为告诉的部分它还是已经明确的表达一个请求溯追的意思表示，所以还是认为说这个告诉已经提出了。好的，再来我们就看到告诉不可分。之前我们在什么地方有一直在讲不可分这三个字，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单一性的部分是不是一直讲像是公诉不可分267条，然后上诉不可分，然后判决不可分啊，然后之类等等的东西，然后也讲什么有罪实身不可分啊，自诉不可分啊之类的。那这边我们要讲的是告诉不可分。告诉不可分的话，我们分两个层面来讲。因为告诉不可分这个用语呢，其实它在实务上有点被，也不是实务上，就是整个刑事诉讼里面它有点被混用的。第一个，我们从主观的告诉不可分来看，那像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层面就会是客观的告诉不可分。那客观的告诉不可分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用3秒钟把它讲完。现在我们讲主观的告诉不可分。这个主观的告诉不可分呢，跟我们之前所讲单一性会产生的不可分效力，其实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这边主观的告诉不可分，它是说什么？告诉乃论之罪，对于共犯的一人告诉，或是对于共犯的一人撤回告诉的时候，效力会给予其他共犯。这就是我们刚讲共犯之间告诉的不可分效力，它是一种主观的不可分。这个主观是指什么？就是指在人跟人之间，共犯之间。之前我们在讲单一性的时候，单一性有两个要件，记不记得？单一性有两个要件，第一个叫做被告单一，第二个叫做犯罪事实单一。那也之前也讲说单一性其实就是什么？国家刑法权，就是一个国家刑法权之间它会具有单一性，然后它是一个刑事诉讼上最小的客体。好，那这边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我们看到被告单一是一个具备单一性的前提嘛，对不对？假设被告不是单一的一个人的话，那绝对不会具有单一性。好，那问你这边这个239条第一项，他讲说共犯就一定是有几个人，好几个人嘛，对不对？好，至少有两个人以上。那今天被告有没有单一？被告不可能是单一的嘛，对不对？共犯之间被告怎么可能是单一？就算甲乙一起犯罪，被告还不是不会是单一啊。所以呢，我刚刚不是一开始就讲了，这个告诉不可分跟我们之前讲单一性的不可分效力就是两回事。在这边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就是这个被告 告诉顾客跟的被告根本不是单一，所以完全不是这个单一性的问题哈。它只是刚好用语上也是用一个不可分这三个字，所以会让你想到单一性。但是在这边一定要注意说，这个它跟我们之前所讲单一性的不可分完全没有关系。好，那刚我们看这条，就是他告诉乃论之罪，对共犯的一人告诉或撤回告诉，效力给予其他共犯，这是因为什么？因为告诉是以什么为对象？是以犯罪事实。就是之前我们讲犯罪事实为对象，当然啦，那个相对告诉乃论之罪会，这个论述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因为犯人也很重要。但是至少在一般告诉乃论之罪底下，告诉是以什么犯罪事实为对象，而不是以犯人为对象。然后，所以这个告诉权的行使啊，那个被害人就是告诉权人啊，他应该是就整个犯罪事实的是否追诉，他有一个决定权，但是不是可以任意决定说，像今天有甲乙丙共犯，但是这个甲比较帅，我就是不想要对他提起告诉，然后乙比较丑，那就活该你该死，然后丙跟我有仇，那就是对乙丙提起告诉，不可以这样子，他一定要就是对一人告诉或社会告诉，都会给予其他共犯。好，那再来共犯的范围，就是应该说是广义的共犯，就是共同包括共同正犯，然后包括教唆犯，包括帮助犯。那我们说狭义的共犯是什么？这个就是教唆犯跟帮助犯嘛。广义的共犯才会包括共同正犯。我刚来上课之前啊，有先去找那个班主任聊一下天，那班主任就说：“那个蔡台大老师啊，这门课快上完了，那你有没有一些其他可以教的科目啊？之后我们可以再继续合作其他科目啊。那听说你英文不错，那有没有想要教英文啊？”我本来以为他想要叫我教刑法，他想叫我教英文，然后就突然有一点崩溃的感觉，因为我本来进来是很想教刑法，不过先派去教刑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啊，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来教一下英文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吓一跳，因为我以前，我就是那时候来应征的时候，我又跟他说，我以前在那个升大学的补习班里面有教过英文啊，对，然后，对，应该是因为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然后就想要叫我去教英文，不要了，我不想再教英文了，我现在就是教刑诉很好玩啊，教刑法会更好玩啊，对。总之我觉得好想教刑法哦，对，你看这样一下讲到那个共同正犯、教唆犯跟帮助犯，害我就那个心痒痒，对。好，总之啊，这个共犯的范围是指实体法上的共犯，而不是在讲这个程序法上我们之前常常讲的那个刑事诉讼上的共同被告的问题，算是在讲刑法上的共犯。好，例外规定，下面有个例外规定哈，前面说那个对一人告诉或社会告诉，效力都会给予其他共犯。但是呢，刑法第239条之罪是什么罪？看过了吗？通奸罪啊。对，通奸罪呢，对于配偶、社会告诉，效力不给予强奸人。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我的虚拟老婆她跑去通奸，对，那我老婆去通奸，然后我假设我今天不想要追诉我老婆的通奸罪，但是想要追诉那个就是跟他的强奸人的通奸罪的话，那我要怎么做？我可以单独的对强奸人提起告诉吗？不可以。我今天对强奸人提起告诉的话，效力会给予其他共犯，也就是这个必要的共犯，就是这个什么我老婆。但是提起是一回事，但是假设我今天对于我老婆，就是这个配偶撤回的话，撤回告诉的话，效力可以不给予强奸人。所以我假设只想追诉那个强奸人，我就必须要对我老婆跟这个强奸人一起提起这个告诉以后，然后再对我老婆撤回。好，这就是这个很神秘的这个但书规定啊，很酷啊。对，然后这个法条很好记，你们不觉得吗？为什么？因为这个239条，然后它同时也规定这个他但书同时规定这个239条的犯，刑法上239条的犯罪，那所以刑诉跟刑法239条是那么的有渊源有关系，这就是缘分啊。对，好，再来第50页，我们要讲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叫做共犯，然后是犯相对告诉乃论之罪的问题。 像我们刚举的例子，就是亲属间的窃盗嘛，相对告诉哪一位之罪。那假设今天分两种情况一段，我们分下面两种情况，括号一括号二。假设今天是具有特定关系的两位共犯一起犯相对告诉乃论之罪，像是这边举的例子是啊，假设我跟我弟啊，就是在缺钱缺得凶啊，所以我们一起去窃盗了我老爸的保险柜好了啊，那我们去窃盗以后，那因为我们两个对于我爸来说，好都是亲属间窃盗嘛，对不对？好，都是亲属间窃盗嘛，所以这时候我们两个所犯的都是什么？相对告诉乃论之罪。但是我爸想要对我提出告诉，那他不能因为说他比较不宠我，比较宠我弟，然后就说好，我只对这个善财大的弟弟告诉，对于那个善财大的弟，那就不提起告诉，不行。这时候有告诉不可分之适用。那假设今天呢，我跟具特定关系之人跟无特定关系之人共犯相对告诉乃论之罪，像是这样子，我想要偷我爸的保险箱，然后我就在班上随便找了一个人，这个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偷？然后这位同学呢就说好啊。那这位同学因为跟我爸没有这个特定关系，好，那这时候他犯的罪是告诉乃论罪吗？是吗？不是吗？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是一个窃盗罪，他本身就是一个窃盗罪，那所以是怎样？窃盗罪是一个公诉罪，所以这时候没有提出告诉，不提出告诉的问题，所以这时候我爸单纯要决定的呢，就是什么？就是决定要不要我老爸善爸爸要不要对善台大提起告诉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相对告诉乃论罪，还是一个这个亲属间窃盗的问题。特别把这个共犯相对告诉乃论之罪这个问题写出来呢，是为什么？是因为大概在一个多月前，我们在讲那个单一性不可分的时候啊，在讲不可分的时候，有三位班上同学来问我问题，对，然后就问到说这个关于告诉不可分的问题。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讲说，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亲属间窃盗告诉不可分的问题，对吧？我就跟他说，其实这个东西跟单一性的不可分是两回事，对。那我就说，我跟他说，哎，到时候我到告诉不可分的时候再来讲好了。那现在三位同学已经不在，人面不知何处去，善财大依旧上行宿，可怜。对，不过我还是就是把这段写上来，那个以资纪念这三位同学，东吴的马氏吧。没有啦，就是不来上课，其实来不来上课其实都是一个选择啦，对啊。那假设我真的不会在意说，就是今天就算我认识你，或是你常来问我问题，然后结果你后面还就是不来上课，我真的不会觉得说怎样，因为我自己就是知道说，有时候就是觉得说老师可能前面这段对你有帮助，然后后面这段对你没有帮助啊，或者是说今天状况你就觉得啊不太想来上课啊，就是来上课不是一个好事，反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选择而已啦。所以就是假设想翘我的课的话，也不用觉得就是我平常上课都会盯着你，然后就觉得不好意思之类的，当然也不是鼓励各位翘我课，我会伤心，对，但是对，就是不用，我真的觉得说翘课这种事情根本是学生的学习自由啊，本来就是你们可以去享有的权利啦，对，因为我以前也都是翘课翘得很凶啦，所以我真的觉得翘课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非难的啊。那之前你们有没有印象有一个新闻，就是在讲说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做洪蓝的教授啊，他就指责那个台大学生就是上课都在那边吃鸡腿便当啊，不尊重老师啊，对啊。然后那时候他骂完以后，刚好我那学期有说他一门叫做那个好像是叫脑神经科学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他就是研究脑的权威嘛，我就一直在那边吃便当给他看，对，平常是不去上课，然后那次是去吃便当给他看，真的是很叛逆的，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大胆这样子。我就想他会不会在之后的学术著作再把我骂一顿，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啊，我重点就是我去上课啊，那我去上课我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其实也不会影响到你上课吧， 对啊，我又不是把鸡腿砸到你脸上还是怎样，虽然有时候听他讲话就是很自大，他老公是那个曾志朗，对，然后就是有时候他就是讲话就是有股那个天龙人的感觉，而有时候真的很想拿鸡腿塞他鼻孔，对，但是就是我不会真的这么做啊，就是啊，怎么对，有点扯远了，反正我觉得这些东西啊都是大家自己的选择，那每个人就是人生为了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就好了，并没有什么太好去悲难的，甚至你今天要不要违法，你要不要违反红灯右转，那也是一个选择，就是反正你就是红灯右转，那你就要去承担那个那边会可能会有一个警察的风险，对，哎，真的没有什么好悲难的，对啊，会有这样的会想要抒发这样的感想，是因为最近看那个啊泼粪游，就是对游民泼粪的那个事件，对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大家就是一直想把他们打到往死里打那种感觉，但是仔细想想，是第一个层次就是他们都还蛮幼稚的，虽然说是什么22岁还在念高中生，还在念高中，听起来有点蠢，但是这就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跟那个非主流价值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好好念书呢？他说不定今天做别的事可以很有前途，他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啊，对啊，虽然他是有钱人啊，算很不重要，对啊，反正就是唉，就是为什么要对这种不太成熟的人悲难成这样子，然后又要逼下跪道歉，像之前你们知道那个冬天的时在12月的时候，有那个某议员，然后驱逐游民，然后就是对，我不想讲名字啊，这样感觉好像在讲我的政党倾向一样。但是就是他去声援那个，就是对公园的游民泼冷水这件事情。哎，冬天呢，人家要变游民也不是他自愿的啊。 为了啥？我不想运动吗？ 就是你为了想要就是美化市容，然后去泼冷水哦，然后又要在那边讲说这个游民啊，完全都是乱源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你国家第一个层次，你没有办法去让游民可以不用当游民，这本来就是你国家让你国家面子挂不住的一件事情啊。然后结果你现在还要再消灭这游民，游经济不好转的话，游民永远都会有游民存在啊，对吧？好了，这个。又扯远了，我们来快点把那个告诉的撤回上完。我们刚刚讲，哦对，我们要花3秒钟讲完客观的告诉不可分，这一个东西叫做单一性，这一个空格叫做单一性，客观的告诉不可分就是单一性的问题啊，所以不用特别讲，就是全部回去看单一性，落入单一性的范围就会有客观的告诉不可分，也就是对于一部犯罪事实提出告诉，效力就会给予全部的事实，这样的问题。好，再我们讲告诉的撤回。告诉撤回的要件呢，第一个我们要讲说这个告诉，第一个告诉人，告诉人是指什么？刚刚我们其实讲过，第一个他是要告诉权人，告诉权人才能行使这个告诉之撤回，他才能行使这样的撤回权。那第二点，他必须要是实行告诉的那个人。假设今天是这个案件进入审判，是被害告诉权人他去提起告诉，所以这个案件才能合法的进入审判。那今天其他的告诉权人，举例而言，像是他老婆可不可以跑去说，哎，我老公提的告诉，但是我想要把他撤回，请问他老婆可不可以去做撤回的这件事情？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初实行告诉权的那个人并不是他，所以只有实行告诉权的那个人才可以行使这个撤回权，这个其实很显而易见嘛，大家可想而知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在一审辩论终结之前才可以撤回告诉。好，那一审辩论终结之前大家觉得很简单，但是假设今天案子是上诉到二审以后，然后二审把这个一审原本判决撤销发回，然后所以现在发回到一审里面，那这时候可不可以撤回？可不可以撤回？这时候就已经不得撤回了，更审不算是一审，这边的解释是更审并不算是这边所谓的一审第一审。再来，撤回不可分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告诉不可分239条的问题，提出告诉的不可分，然后这边撤回不可分其实就是在讲主观上的撤回不可分，也就是共犯之间的问题。 那这边的话，其实大家就是来看一看就好了，自己看一看就好了。那这边有一个小小问题，就是说，假设共犯之间不一定会是共同被告，所以不一定利用同一个刑事诉讼程序，所以他们诉讼程度的进程可能不一样。假设今天有一个共犯，他已经审判已经达到了一审辩论终结的程度的话，那其他共犯假设想要在一审，就是告诉权人就其他共犯这案件要在一审辩论终结之前撤回其告诉权人，这时候第一个层次可不可以撤回，第二个层次假设可以撤回的话，效力是否基于该就是诉讼进度已经达到一审辩论终结之后的共犯，这样讲听得懂吗？需要画黑板吗？可以齁，好。那这时候的话，其实上面都有讲，就是说假设一个共犯合法撤回，然后他共犯一审辩论已经终结的时候，认为这个效力呢不及于该一审辩论已经终结的共犯，所以这时候怎样，是不是可以撤回然后效力不及哦，是根本不允许这个对于这个共犯告诉权的撤回。所以讲简单讲白话一点，就是说共犯之中只要有一个人的审判阶段已经达到一审辩论终结之后的话，对于全部的共犯，他这个告诉权人都不能再去撤回其告诉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好，最后撤回的效果，撤回告诉之人他已经不得再行告诉，不得再行告诉。好，那其实还有另外的效果，就是说他对于整个审判之中，假设在侦查之阶段撤回告诉，合法撤回告诉的话，那这时候检察官怎么办？检察官依252条的第5款做一个什么不起诉处分。然后假设是在审判中的话，就是1303条的第3款，这边的法条其实还蛮好背的嘛，2525，然后3033，这个东西还蛮好背的啊，自己个人的心得讲一下。好，我现在有点想要解一个题目，大家愿意花个10分钟陪我吗？好，这个安慰孤单的善财大也是大家应该尽的义务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9年司法官第一题52页，这个99年司法官第一题，甲在民国99年1月1号跟乙发生车祸致重伤陷入昏迷成为植物人，甲的配偶呢丙，他因为中风行动不便把他画起来，甲的长子丁见告诉期间将满6个月，提出甲丙诊断证明书，主张甲丙都不能行使告诉权，而且没有其他的未告诉之人，所以他申请什么，申请检察官指定其为甲的代行告诉人。好，这边的话大家就想到刚刚的指定代行告诉人的规定236条嘛，对不对？好，先到我看一下哈，好，先到这边指定代行告诉人，先问大家认为说这个指定代行告诉是否合法，我们说指定代行告诉人他必须要具备的要件，他必须要是无得为告诉之人，或是得为告诉之人不能行使告诉权。好，那今天甲因为车祸，甲是被害告诉权人嘛，他因为车祸已经成为植物人了，所以他是得为告诉之人，但是他不能行使。然后另外有一个他的配偶丙有独立告诉权，对不对？丙有独立告诉权，但他因中风行动不便。重点这边是在问甲还是丙，这边其实在问丙，说他是得为告诉之人，那他有没有不能行使告诉权之情事？ 重点就是在问什么？行动不便，中风行动不便是不是一个不能行使之情事？这边大家觉得是怎样？来，给大家一个字号，叫做89年，最高法院89年上议字吗？我不太确定，应该是上议字，上议字948号判决。好，重点是它的内容说什么？就是那个德威告诉之人，他这个比较简单，他是坐轮椅，他没办法走路，所以他坐轮椅。好，坐轮椅的话，我们最高法院是否认为他是不能行驶？德威告诉之人不能行驶呢？很明显的，他绝对不是一个不能行驶的状态。这边的话，他说丙因中风行动不便，这个行动不便，我们从题目上其实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他到底行动不便到什么程度。只要他行动不便到什么，就是跟那个潜水中与蝴蝶那个，就是只能动脖子啊、动眼皮啊之类的，那个，那已经不只是行动不便了。对，好，那看到什么程度？不过在题目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时候他是根本不具这个情势。他根本就是有一个德威告诉之人，这个告诉之人也只是行动不便，他可以行驶，所以这时候的指定代行告诉根本是违法的，所以这个指定的代行告诉人这个甲他所行驶的告诉，照理那也应该是一个违法的告诉。好，在可能这样他是违法的指定代行告诉的前提之下，我们来看下面。好，检察官于同年6月20号，6月20号指定丁为甲的代行告诉人之后，丁在7月8号提出告诉，丁在7月8号提出告诉。好，这边我们一直看到期间，很明显的他要考一个什么问题，他要考一个什么问题？告诉期间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啊，前面我本来今天看这题的时候，我很不想把它解成这个不能行使，很不想把它解成这个指定代行告诉是违法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我就没办法直接写到这个告诉期间的问题了。对，但不管怎样，我都觉得说只单纯行动不便，绝对不是不能行使告诉，所以我还是解它是违法。好，那这边好，那我们姑且暂时先假设一下好了，假设一下不犯法吧。假设前面这个指定代行告诉是合法的好了，那这个丁啊，他在7月8号提出告诉，他在7月8号提出告诉，有没有于这个6个月的告诉期间？这涉及什么？什么东西的起算？告诉期间的起算，对不对？那照我们刚刚所看到讲义的内容的话，他要从99年的1月1号起算呢，还是要从这个6月20号的指定的这个时间开始起算告诉期间？假设这个指定是合法的话，那应该就是从指定的那个时候开始起算，所以这个7月8号提出告诉，很显然的是在6个月的告诉期间之内所提出的告诉，它是一个在告诉期间内的合法告诉。假设啦。然后后来乙跟丁成立和解，乙跟丁成立和解，丁向检察官撤回告诉。这边要涉及一个什么问题？丁是什么？丁就算前面的指定代行告诉是合法，丁是一个代行告诉人，代行告诉人有没有撤回告诉之权限？照我们前面的解释，代行告诉人他本身不是告诉权人，所以他没有撤回告诉之权限，对不对？所以假设认为前面的丁的代行告诉，他的行使的告诉权是合法的话，这边他也没有撤回的权限，所以有一个告诉在。好，再来下面有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跑出来另外一个叫做戊的人，甲的次子戊。戊他不满和解条件，然后主张这个戊呢到6月1号回国才知悉甲被乙撞伤，而且这个戊呢，戊已经取得丙的授权，所以在同年的8月11号的时候，这个 物主张他是丙的告诉代理人，对乙提出告诉，那他问说检察官应该要如何侦结本案，这边是在考一个238条的这个告诉代理人的问题。那一样他也考到一个关于告诉期间的问题。那我刚刚说告诉代理人期间这个告诉权的期间要怎么算呢？告诉代理人嘛，我们就想说这个告诉权是哪来的，是从原本的独立告诉权人，也就是甲的配偶丙，甲的配偶丙，甲的配偶丙的独立告诉权。所以虽然他行动不便，但是本题他没有很明显的讲，但是从知悉的是我们应该就是从那个99年1月1号来开始起算，就认为说那时候他已经知悉吧，那时候就已经知悉，所以就已经起算这个丙的告诉期间好了，起算这个丙的告诉期间。然后物是丙的告诉代理人，那请问丙的这个告诉权在什么时候已经于告诉期间，在确切的问在这个99年的几号，是6月30号还是7月1号？6月30还是7月1号，这是涉及时日算不算入的问题。那我们刚说刑诉法这个算是特别规定，所以刚刚有同学回答我6月30号，没错，因为时日要算入，所以6月到6月30号，所以假设从他在7月1号行使的话，那就已经于告诉期间了。那在这边的话，他在8月11号，乙丙有独立告诉权，然后物是告诉代理人，对乙提告诉。那这个告诉显然第一个层次已经于告诉期间，然后第二个层次还有什么问题啊？告诉代理人是你这样说了就算的吗？不是，他必须要用什么方式？238条说他必须不是238，是那个236之一第二项，他说形象委任这个告诉代理人的话，这个委任应该提出委任书状于检察官或司法检察官。那这边的话他看起来没有讲，所以第一个层次逾期，然后逾告诉期间，第二个层次那个违反这个委任告诉代理人的要事规定。好，所以我们从头来顺一次。第一个代行告诉合不合法？第一个代行告诉不合法嘛，因为这时候根本没有这个236指定代行告诉人的情况，所以这时候根本不能指定代行告诉人。那所以他后面提出的告诉不合法，撤回告诉，反正撤回告诉不管怎样都不会发生效力，所以这时候有没有一个所谓丁去行使的代行告诉合法存在？并没有，本题里面并没有一个合法告诉存在。然后再来物这边呢，物的代理告诉合不合法？不合法，因为他怎样，我刚刚所讲，第一个逾越告诉期间，第二个他也没有要符合这个要事规定，就是那个要提出诉状这样的规定，所以呢他根本不是一个告诉代理人。那他的代理告诉一样合不合法？不合法。所以丁跟戊的代理告诉都不合法，这时候检察官应该如何侦结本案？那边写了侦查中，然后根本没有都会告诉，就是告诉之人都已经不可以再行告诉了，所以这时候252条第5款做一个绝对不起诉的处分。好，讲完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下次的范围，下次是哪里啊？下次是不起诉还起诉。